还是带着这点儿，虽然带点凉意吧，但是是属于夏末秋初的那种凉爽的感觉，还是比较爽的。所以外出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但随着呢这个大风到来，那当然是还有气温的一个回落。今天到现在为止，咱们城区的气温基本都在25-26度。从早上开始，实际上这个气温就24-25度了，所以上升还是比较乏力的。这主要是冷气团控制下的这种温度，所以上升基本上是非常的缓慢。但下午那个风的变化并不会太大，最大阵风还会有6到7级，只是到了夜晚，这种风呢开始有所减小，有3到4级。但是明天仍然是刮偏北风，有3到4级。除了这个，咱们北京之外，对于咱们北方地区来说，因为受到这股冷空气的前前后后大概2-3天的影响，基本上都处在一个降温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我看未来2到3天，它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可以回落到20度上下了，然后夜间的最低气温已经是在10到15度，是凉意十足了。那南方当然现在高温的地方也还有，但是已经明显减小，但是高温地方主要是在像武汉呢，这个包括重庆，现在也仍然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总体来说它的范围已经明显的缩小了。降雨的地方呢，主要还是在我国南方这一带，像华南和东南沿海这一带还是多雨的一个天气了。总的来说，这个时候正是季节的相对北方是一个转换的季节，南方呢是高温回落的一个时期。天气情况大体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介绍，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达人订阅号，我们在这个好天气里来畅想一下未来的旅行。 今天的风特别有秋天的感觉，秋天一吹，秋风一起，蟹脚就痒哈。节目一开始，依然还要提供一下我们的福利。 这个真是哈，最近大家可能都是要到了吃蟹的这个季节了， 做好准备了已经。本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说到今天这个旅行呢，其实你一说到蟹，我就想到蟹分两种是吧？有湖蟹，有海蟹，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不同。我在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内陆城市，你可能最多最多你能吃到的就是一些就是河边的河里的这种蟹类。那像你是靠近这个太湖的， 我们就离阳澄湖很近。 对，你是阳澄湖这个本地啊，吃本地最新鲜的。 对。 然后后来才慢慢了解的说，海边吃的东西跟 后来才知道 跟河湖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其实对于海边生活的人来讲，你看是刚好跟咱们相反。 对。 他应该是可能最早吃的就是海蟹。 对。啊， 说这个海鲜，说到海蟹，今天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我们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呢，都会给他一个 头衔一个称呼，叫印度洋上的明珠哈。 对， 因为要洒落了好多好多珍珠在这里， 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我们来请今天的达人订阅号的达人刘征跟我们讲述一下自己在浪漫海岛到底要去到哪里。 哎，我们欢迎一下刘征，好长时间没见了。 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征。 但是大家如果在我们节目里面没有听到他声音的话，没关系，你在微博上经常会看到他很活跃啊。微博怎么找的你来着？ 行走的二次元， 就是行走的二次元。对啊，这个最近跑了好多地方，而且听说海岛浪漫，我就想这个刘征出行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带着另一半的啊。所以这个浪漫的海岛对你来说可能选择的余地非常的多。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可能了解我的朋友也知道我一年四季哈，世界各地跑。那其实说到海岛呢，可能它不是我一直以来长途的一个首选，但是 你的主题大多数是什么？ 我可能去那些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可能会更多，比如说中东、非洲啊。对，其实今年真的是 你跟贝爷那个感觉差不多。 对，其实今年大家见到我的朋友都说这个肤色大概黑了十几度，肯定是有， 真的是 、所以今年也一直在太阳直晒的地方，包括这一次去到的，就是像张帆刚才提到的啊，印度洋上的明珠马尔代夫，也是如此。 你看这个感觉跟他刚才说的那种主题相差甚远哈。 对啊， 一般都是跑那最艰苦的地方。 太悠闲，觉得对于他来说， 突然之间你怎么给自己奖励了一下？ 是 也是很难得。其实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的马尔代夫之行，因为过去去过像塞舌尔。毛里求斯啊，包括库克群岛这些很好的这个度假海岛，但是马尔代夫应该算是国人最熟知也是最近的印度洋上的明珠。那拖到现在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它可选择的海岛众多，因为我们都知道马代是一岛一酒店。所以这次也是甄选了一下。 确实这个主题大不相同了，我们来听一听行走的二次元如何在马尔代夫来度过这个浪漫的假期。 你知道我身边有认识的一些朋友，他在旅行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些自己的偏好的，比如有些人他不爱去海岛，他就是想要去那种特别热闹的，然后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刺激的那种目的地才行。 对， 海岛对于有一部分的旅行者来说，觉得说啊，虽然很美，但是我每天就是躺那儿，躺着躺着还是躺着，还有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 有的时候也可以趴着。 但是刘征其实在我以前印象当中就是属于前一类人， 没错， 就是属于那种不能消停的，我每天都要去有新鲜刺激的地方。 对，要看人文，要看很多东 西。所以我特别想听你来说，你在海岛到底无不无聊？ 好， 因为马尔代夫跟普吉这种海岛还不一样。 对， 它真的就是特别安静。 原因是带着目的的， 我好犀利，是不是？ 他为了吸取更多的经验，去劝说某些不爱去海岛的人。 说服有些人， 对，走向马尔代夫，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在原因刚才讲到，也是我确实应该算是他说的前一种。那这一次我到了马尔代夫，其实跟我之前的预想也是非常的不同。我本来以为真的是要到沙滩上去躺个一周左右的时间，但实际上我觉得提前要做一点点准备，还是可以让自己更加充实起来。包括像马尔代夫这样成熟的旅行目的地，它也为来到这儿的游客啊提供了特别多，也是越来越多的服务 选择 、没错。那比如说我这一次抵达的这个像尼亚马这个海岛，那我其实选择了两个海岛来住啊，是分别为沙屋和水屋，因为我也很建议大家到海岛不要都一味的住到海上，或者一味的住在沙屋， 就是沙屋和水屋。 对对对， 这刚好是海岛的两个很好的主题啊。 没错， 沙和水。 对，所以就是在做你时间分配上的话，其实可以三碗沙三碗水，或者两碗沙两碗水，这样来做一个分配。 三沙两水。 对，或者是像这一次我去的第二个海岛，就是安纳塔拉的这个Kihawa， 那也是要去用水上飞机来做接驳，所以从交通方式上来讲其实也是很丰富的，可以做选择。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是咱们国人现在旅行常去的吗？马尔代夫因为有那么多的岛，其实咱们提过的， 我以前有听说什么珍珠岛 啊，咱们听说的都是那种很普及的名字， 对 吧？ 对， 普及就是很大的。 Paradise 天堂、Full Moon 这些就是很多。其实真的确实1000多个海岛，200余家开放的酒店，所以大家从我记得2000年初吧，就开始这十来年的选择也不断的有新的海岛对国人来开放，所以大家选择也是越来越多。那我这一次其实比较推荐的，像这个尼亚马的这个海岛，其实抵达马累以后，坐船 新到这个海岛来登陆。 远吗这段距离？ 大概是乘船4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可以抵达。那上岛以后，其实更开心的是你会发现这个岛的面积真的非常的大。有的时候会觉得会不会很枯燥？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你骑着自行车可能都要骑个半小时。可以环岛，所以应该来讲不会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枯燥无味啊。 也就是说，你没去过马尔代夫啊，这问题就比较简单啊。那个，也就是说，它的岛啊，在马尔代夫是有大的有小的，对吧？有那种可能就是酒店就差不多是这个岛了啊，有那种。就是咱们可以在岛上做各种项目的， 对对对， 那种岛是吧？ 是，而且就是因为有的海岛它是根据不同的房间数，可能大家来做一下选择，因为有的海岛可能它很大，但可能就几间房间，非常奢华。然后也有就是相对密度比较大的，可能是团组选择余地会比较多的这种。那我这一次选择这个大岛啊，就是面积很大，但它的房间并不是非常的多，所以可供大家去活动的空间 就会 很大，就会 相当，岛上人也少， 是的，是的， 人均占有的地方就大， 对， 就大家会觉得自己的那种私属感会更强，而且就是挺建议大家在这个海岛上做一些出海的活动，包括我们在这个尼亚马海岛上还有它的这个珊瑚礁的保护工作，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有机会参与到其中。 哎，这个在马尔代夫好像是一个重要主题啊。 是， 很多年前就听说他们的这个马尔代夫的整个的很多海岛很可能在某一年， 哎，消失， 多少年之后消失掉。然后后来就是说，在怎么样在海底做这样的工作，让这个生态恢复。 对。 后来我们还看到说在，在很多地方弄那种像金属啊、沉船啊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 会让珊瑚生存的这个空间更多。 没错，这次我也是非常有幸亲历到的这种感受，就像张帆刚才提到的，那真的是用钢铁，然后他们焊接的这种组架，然后也有用沉船啊或者其他像这个钢筋水泥的这种方式来做。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所有来到海岛入住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与。那你 自己可以参加， 对，你甚至就是比如说你在哪一天绑了哪一只，就是可能断裂的珊瑚，然后绑在铁架上。然后一年以后他会给你做一个登记，他会告诉你你绑定的这一只现在成长 怎 么 样 了。 哎呦， 对，这个我觉得从海岛 像不像植树节， 对，像，然后也像是养了一个宠物，虽然它是那种植物类型 托管一样啊，就既有私属感，然后你又非常有参与感， 就是海岛的植树的概念， 对，直到水下去还是很新鲜的。 你做了吗？ 啊，我做了，而且我还挺贪心的，我做了好多颗。 是要到这个海面以下大概多深？ 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它会把这个架子啊在沙滩附近，在不出水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浅海区， 让你 在这个地方。对对对，然后把它这个绑定之后啊，就是也是当地的这个教员啊， 他会帮你去 他会把这个绑好了的这个整体的支架，送到深海的地方，然后做一个沉放，这样子。 这个特别有兴趣，多问一句，就是这手感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做的这个东西？ 其实更多的来讲，应该是珊瑚，大家可能都有触碰过或者有见过。那这种 我见的那个就是做成标本的比较多， 对吧？ 特别硬，特别扎手，是吧？ 没错，就这种断枝，然后它可能有大有小，有长有短，然后会用这个金属丝。然后就像我们平时说的铁丝、钢丝这样，把它缠在这个固定物上，然后去做一个沉放。我觉得这种来讲既环保，然后也其实对很多小孩子，尤其现在大家亲子游比较多，然后带着孩子们有这种环保的意识也是很棒的。 您别说对孩子，就是你看咱们俩在这听的时候，你光听很多遍，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那如果你真做一次的话，我觉得对人，你亲手参与了，你当然会知道它有什么作用。然后再过很长时间，它给你反馈信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的变化。 是的。 这个跟你光听根本不一样。 对 对。 我们听过好多这种事情了，但是从来没有参与。 而且像马代这种浮潜的项目也非常多，大家有的时候可以浮潜出海。然后你在浮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天气特别好，可以看到水下几十米深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得到曾经过往的这些 别人 别人放到这个地方的这种承受物。也是感受非常强烈，很不错。 成了他们一个常态的项目了，是吧？ 对，常态项目，而且不光是我入住的这个海岛，可能很多的海岛都有这样的环保的这种公益的这个项目在做。然后包括还可以去参与的，像出海看海豚。我们在很多地方，包括在加拿大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有这种出海看海豚，但是在马代来跟随海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海豚群，然后真的在追逐着你的这个快艇。 特别的有意思啊。 嗯嗯，海豚这个数量比较多， 数量比较多啊。 我也听说在很多时候，他们说有些时候是碰运气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马尔代夫也是这样。很多地方说出海看海豚，你要真的今天运气好的话，你会看到海豚。有很多时候是看不到的。 对对对，其实说到看海豚，我觉得更运气的就是看海豚还相对容易啊。嗯、更运气的话，可能是看这个鳐鱼浮潜下去。 鳐鱼是那种是那个像 对巨大浮粪，然后这种非常大的这种、 一个大片儿。 大片儿， 扁平扁平的， 对它巨大的就是像成年以后最大的这种鳐鱼可能臂展超过6米，在水下其实它是吃水生生物的嘛，它对人来讲还是比较安全，所以可以用看这个向导的这种专业程度带大家去一个潜水的这个区域，可以来看， 上次我跟你说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跟那个鱼亲密接触 的时候，对， 你摸它啊。 对， 滑溜溜的， 跟绸缎一样的那个， 对对对， 非常滑，上面有一层保护层一样的这种啊、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是挺值得推荐给大家。但是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不是会游泳，或者觉得水性不好，但其实浮潜大家就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还是没有问题的。 没关系，潜水不管深潜还是浮潜，不会游泳都可以。 对你来说都没问题。 我就是不会游泳去学的深潜。 潜水 是吧？ 但是会。 对，所以我相信就是袁一如果要到马代的话，应该也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项目。 一定不会的。对。但是提醒大家，下水之前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涂上防晒，别觉得在水里就晒不到，在水里晒得更严重。 对。 它那个太阳光的折射，它会让那个。 更加倍， 紫外线的强度会更强。 我这次有一个朋友就是 后面会晒伤， 晒伤， 怪不得他们有这个理论，说你如果没有下水的话，很有可能晒的还没有那么严重。 对， 那下水以后出来， 对， 晒的非常非常厉害。 没错没错， 一定要买高倍数的防水 的这种啊，而且就是有的朋友会觉得我手扶一个泳圈，然后手臂搁在上面，头搁在下面，但你脑袋没有关系，但你上你的手臂一定会晒伤的，这个还是很严重的。对。 说到这个马尔代夫，这对于国人来讲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目的地了。但是今天讲到的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你也曾经在那儿旅行过？我们听一听行走的二次元刘征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他这次的故事哈。 对， 刚才说到的这些，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理念，就是马尔代夫他不仅仅是口头上在说自己的一些环保的这样的口号哈， 应该践行， 确实是，当然大家都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很 真的是 好。 而且刚才也说到了浮潜和潜水，那其实我也挺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完成这样的项目以后，出水最好去做一个岛上的 SPA。然后并不是说男生可能就不做，因为我以前也是有这个概念，说男生要为什么要去做 这 个， 应该女孩子去玩啊，男生不可以玩啊，或者 对，后来发现其实它不是这样来的，它是对你身体的一个保护，其实做一个晒后的一个处理还是挺好的，不然的话真的可能身体会有一些反应，会影响你之后的行程，这样就不好。 东南亚做这个东西做的是最好的是吧， 就特别普及，就是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 对，没错。而且现在就是马尔代夫，我了解的像尼亚马，然后还有其他一些海岛，其实岛上都有中文的 SPA 的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产品都是洋品牌，然后服务可能也都是外籍人士在做服务。在语言上可能会存在一些障碍，有一些朋友来说，但现在来讲就是国人去的多了，岛上的中文服务也非常的普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和需求，然后来挑选产品和服务等等。 刘征，你尝试过在东南亚和马尔代夫都做 SPA 了吗？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我其实都有做过，然后包括著名巴厘岛我也有做过。我更其实觉得环境和 view 比较好的话是马尔代夫，因为他们在岛上的这种，他会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上的房间，你的头下其实就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出没的鲨鱼，然后抬头还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美景海景，然后有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在夕阳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海景日落，非常的迷人。然后如果要是有情侣啊，或者是家人一起，有的时候还会有家庭房，这样子的话，就大家可以让这个浪漫的感觉更加提升一下。对。 刚才提到这个环境，说到那些房子的时候，这个一个刚才你还提到说水屋和沙屋， 对， 你也都体验了。 是没错。 这个在马尔代夫是什么样子的？跟别的地方比如说你去过印尼啊，你去过这个泰国这些地方海岛，是不是都是一样的那种设置？ 其实从配置或者说是从设计感上位置来说啊，就大概都是一样，因为沙屋都是离海比较近，但是住在这个沙滩上。那水屋的话就是伸向海面。 那就是水上的别墅，大概是这种，大概需要这种栈道啊，然后走向海平面中间，然后支起来这种，可能很多去过马代的朋友也都非常了解。但是在水屋的这个选择上，其实我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比如说，那临近沙的这些房间呢，可能大家从这个感官上就会觉得稍微差一点，可能会选择离海。就是离沙更远一点点的房型 啊， 就更深向海。 对，更深向，因为它本身都建在浅滩的地方，所以大家不会是因为深和浅，然后会有安全的这种担忧。对，但是从 安全问题是不需要担忧的。 没错，但是从这个视觉啊，或者是大家在拍照的角度上来说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小建议。然后还有就是预定房间的这个时节性，然后像现在九月份就是马代比较热的一个季节啊，就天气很炎热。 可是我刚查一下天气预报还可以，大概整个的温度是在28-29度的样子，而且最近好像下雨的几率还挺大的。 对，它实际上每年的就是六月份是它的雨季，六七月雨季，然后七八的话会好一点点，到九月它实际上就是下雨的时长会缩短。它每天我看到的资料应该是九月份，比如说平均大概有14天左右的降雨，但是它的降水的时长会缩短，所以就相对显干燥。到11、12月份应该是每年马代最火爆的时候啊，很热。对，然后11到第二年3月是它的旱季、所以大家就在选择出行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做预定。而且我们知道，就是一岛一酒店的这种方式啊，从预定海岛酒店来讲，房价差价也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低的有10000以下的，高的可能3-4万的都有。 没错没错，一万就 还是根据酒店品牌来， 真的是啊。 这个温度其实我们发现，不管是太平洋还是印度洋。海岛的这个温度始终它一年当中没有太大变化，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区间。 对，差不多就是常年28度的一个平均的。 再热也就是这样了。但是它确确实实刚才提到紫外线比较强。 对， 另外你说刚才说那个水屋的时候，我就想说水屋如果是离水更近离沙更远的话，恐怕你看到的你刚才说是拍照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嘛。 对， 然后我在想，当然了，这个水里的生物，水下的动物们，他们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会 对吧？因为离这个沙比较远的地方，可能你看到的种类就会更多一些了。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房间里啊，都可以看得到小鲨鱼，然后在下面来游， 就是小鲨鱼到你们家来做客， 对，会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这个水生物啊，鱼群，然后我还看到就是成群的乌贼排列行进，就在我的这个水屋前面，就是排列而过。就是感官上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亲近了大自然，因为可能很多朋友知道我以前在非洲旅行比较多，就是跟动物的这种接触相对来讲多一点，所以跟大自然接触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在我这个马代，在我的水屋里可以看到这么多周围可以看到 一下，你回到了非洲草原的帐篷里， 马上就会觉得就是人跟自然那种关系就又有升华啊。 以前看的是陆地的生物更多一些， 真是 水下的生物， 是 又多了一些亲近感。 没错，而且就是出海我觉得方式也非常多，比如说选择游船啊，或者是出海的海钓，然后包括去像我第二个就是在水屋的这个安纳沙拉的 Kihawa 的这个岛啊，还有木质的英国传统这种帆船的这种出海的方式。 我们在下半段我们就来听一听刘征说在出海这方面还有哪些故事哪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根本不同，不知不觉的时光在流转，竟然忘了我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遇到的眼神能像雪莲一尘。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美朝詹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听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 分享 是一种仪式， 一种仪式。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行走的二次元刘征正在直播间跟大家讲述他的旅行故事。 嗯，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呢，跟他平时主题不太一样的海岛旅行。 是的， 去的这个地方是印度洋上的明珠马尔代夫。再次欢迎刘征。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征。 嗯，这个刚才讲到的岛屿的名字，我们确实是记不太清楚哈，还得麻烦刘征再重复一下，它叫做 对，我这次呢去马尔代夫去了两个岛，一个是马尔代夫的这个叫尼亚马，然后另外一个岛是安纳塔拉的基哈瓦。 这两个岛大概相距有多远？ 如果用水上飞机乘坐的话，大概是40分钟左右，一个飞行的时长啊。 船就会更长的时间了。 对，船是更长时间，但是我还挺推荐大家，如果要是这种跨岛来选择自己的马代之行的话，最好是选择一段水飞，因为船基本上大家从马累到其中一个岛，或者是到更多地方是用船 啊，就坐得够够的了。 对，但是你坐水上飞机的感受，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一个是费用可能是相对高一点点，但是它的感受不太一样。从空中你可以看得到整个马代非常多漂亮的海岛，它的景色特别值得在空中纪念一下。 而且这边的岛出发地是你刚刚住过的， 嗯， 然后目的地是你即将要入住的。 是， 哎，这个水上飞机一般飞多高，这个数据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也不会来详细来问这个 多高，但是你能看到的那个距离，你会发现就是跟我们平常，比如说大家可能坐过观光小飞机， 嗯嗯， 那个观光小飞机大概你看到的地面还是比较清楚的。 对， 你刚才提到说飞在空中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些岛屿。 对，其实就像张帆老师说的，我觉得为什么我也很推荐这个水上飞机，就是相当于观光小飞机的一个高度， 就是那样的高度。 对，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密集程度比较高，因为水飞啊串联就是这个 transfer 的这种那项比较多，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错峰出行一样，就高度啊会不同的这个变换，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飞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30分钟还是40分钟，其实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景象。 嗯，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可能你入住或不能入住的一些海岛上的风情和景象，其实 对对对 都可以看得到啊。 这一下赚了。 那我想问，水上飞机这个东西是由酒店来提供的吗？ 它是有专门经营水上飞机的 公司 是另赚钱的， 对，是单独来花去。但是不同的酒店，它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停泊水上飞机的码头，就是如果它有这个项目的话啊，然后你甚至还可以看得到，它会把它的这个停泊的码头啊放到一个。距离酒店还有一段位置的这个海的中间，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位置。嗯，所以你在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你在等酒店的这种船来接你，好像非常有私属感。 嗯， 就像那个007登岛一样的那种感觉，很酷啊。 嗯嗯。水上飞机是刘征特别推荐的啊，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对，可以尝试。 嗯嗯。刚才说到这个关于出海的问题，我记得上半时段我们留了一个扣啊。 嗯。 说到出海，你刚才简单的跟我们说了一个出海可以看到某一些海洋动物， 对对对， 这个出海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还得跟我们好好来说一说。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喜欢海和喜欢海岛的朋友，可能都是憋着掉出海，而不是在海边只晒太阳的。 一般去海岛，好像大家都会听到当地人推荐说， 嗯， 不要参加别的项目了， 嗯， 带你出海啊，这是最好的。 对，对，所以就是一早一晚的这个海钓啊，是不同的岛屿酒店可能都会做的推荐。 嗯， 其实我挺推荐大家在夕阳的时候啊。然后可以包条船，或者是参与这个酒店可以订到的水上项目， 就是晚一点出发， 晚一点出发，然后可以在这个水上开瓶香槟，因为一般来讲就是预订这样的服务啊，船上都会提供哎香槟，然后或者其他的一些软饮，你可以试想一下，面对着这个壮阔的海景，然后看着夕阳落日，手里拿着香槟， 嗯， 其实还是非常的舒服啊， 嗯， 而且还有就是海面很平静， 嗯， 就是在这个 时段里面还是。大海是像睡着了一样的， 对，所以你可以静静的享受这份大海给你的赐予的温暖。嗯， 你知道，其实别的海岛上，如果不是包你说的这种船来出去海钓，嗯，或者是出去这个就私属的这种空间的话，嗯，一般它会提供那种就是大一点的 啊，嗯，双体船一样的这样， 对，这样的就是有可能几十上百人的空间的， 嗯， 对。 出海一般选择的时段也都是在傍晚时分， 没错没错 啊，看夕阳啊，这个时候拍照也是最好的。 对，所以就是它也是眷顾到了所有人的大多数的这种喜好和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美景之选。 对， 那说到就是比如说中午或者下午的时段，其实上半节咱们也提到过，其实这个时间也是 OK。 那比如说你是要去看海豚， 嗯， 那这个时候就相对比较好，因为天气比较亮，光线也比较好，就是水的这种就是阳光直射到水面可以看到的清晰度也是非常不错， 透明度强， 对，嗯，所以这个时候去看水生动物， 嗯， 海豚啊，然后我之前说的这个鳐鱼啊， 嗯， 也是很好的一个时间段。 这都是在上午的时间好吗？ 对，这是在上午或者午后。 午后， 对，然后傍晚就是我推荐的是夕阳落日，就是看这个游船的这个出海，这不错。而且，通常酒店的服务会做得非常的周全。那你也可以选择在帆船游船之后回到岸边，然后去选择你的烛光晚宴。然后烛光晚宴之后，你还可以选择在露天的电影院。去看上一场电影，而且它会 露天电影院， 对，还有露天电影院，就是你就想躺在那种沙包上，然后前面是那个支起来的这种投射的电影院， 他们看露天电影院是这种环境， 对呀， 然后满天的星斗， 咱们就能在汽车影院， 真的是，然后吃着爆米花看着星斗，其实还是很酷的啊， 嗯， 而且这次我去到的这个Anataraki Hawa 的这个岛上，其实还有天文馆，也是非常新的这种。 模式、 啊。你这个岛真的跟别的岛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我后来也才知道这个岛确实也非常受很多欧美的这些富豪啊或者什么、 嗯、 他们会来选择这样。但他们人家玩的时候可能就把岛包走了。对，但是他岛上的这个设施确实很酷，因为从岛上有天文馆，晚上的时候他会有就是讲星师，他会帮你来讲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星盘星座。我觉得这样的服务可能算是我过去听到海岛一些玩法的一个升华。 兴趣班、 嗯、他一说天文馆我就想到拉拉烂的。 对，就是有很多大家可能自己切身的那种感受啊， 嗯， 什么的。 所以这个岛这么受关注，这么受欢迎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嗯、而且我这次也做了一个就很就是也不叫出了个丑，然后就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小经历啊、 嗯、 就是在岛上我也约了一个 SPA， 然后这个去约 SPA 的时候，这个因为我约的比较早，可能提前就做了一些很好的安排，然后岛上安排了一个很壮的先生，然后说要来给我做 SPA， 然后我当时记得就是我很希望，我说应该是一个女士啊、 嗯、 然后来做这样的服务， 手法会更温柔一些， 可能会更适合海边啊这种很好的环境，然后我就觉得心里很尴尬也很纠结。 你就抗拒 就 嗯。 对，我就在想我要不要把它换掉。 换掉啊。 对，然后后来我就去跟这个 SPA 中心的人打招呼啊，就去看交涉一下。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有一个硕大的这个海报去介绍这个人。这个人是从东南亚拿了第一名大奖的一个 SPA 的这个选手、 哦、 对、哦、而且就是说、嗯、比尔盖茨曾经住在这个岛上，是专门预定就要他来为他做 SPA、 哦、 然后 你差点错过了一个最佳的人， 我差点错过了。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做的准备工作不够啊，可能会用自己的概念，然后去 你的经验的判断、啊、 对，然后其实你还可以去问一下、 嗯、 有很多时候它是有细节的安排在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酒店在做细节服务的时候是我们也是慢慢能感受到的。 所以人家这个有名啊，在全世界这么多的世界各地的游客会选择这样的海岛，完了带赴这样的地方，它是有原因的， 而且一火火了这么多年，经久不衰的感觉、 嗯、所以他刚才说那个就是过去我们讲那个叫什么来着，细节决定成败，那书不是很畅销的，就这种东西在酒店服务行业当中是特别特别 关注的、 就是、 特别关键的， 非常多的可以深挖的这种情缘在里面。 嗯， 而且就是之前也就是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补充，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马尔代夫相对远，或者海岛是不是只能到春节什么才能有包机，其实不是，现在很方便，就是很多地方都会有直飞或转机的这种航站可以大家选择。 我看了一下全国大概有十几个城市都可以直飞马代、 嗯、 对，真的是我这一次反正是在香港转机搭乘国泰航空，然后转机去的马累，然后从马累搭船上岛。我觉得就这样的方式就是大家在回程选择的时候不累，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海岛玩了那么长时间是不是还有购物的环境，因为马累可能购物不是很方便， 是， 那我就在回程转机点的时候然后去做这样的弥补、 哦、 啊，所以这个从行程上来讲，我觉得所以环球旅行达人也愿意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样的方式。 你是去的时候从北京直飞、嗯、飞了 去的时候也从 香港 转、 哦、 对。 那如果北京直飞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 北京直飞大概7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如果要是 也就是比飞巴厘岛再多一个小时， 对，就差不多、嗯、如果要是飞到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再飞过去就是1个多小时， 嗯， 对 嗯， 所以还是很方便的一个目的地我觉得。 嗯 啊， 嗯，刚才其实提到有一个细节的时候我就想多问一下，你刚才说这个出海的时候有海钓这个环节、 嗯、 我不知道你参与没有参与海钓。 那我有啊， 有啊。 钓到什么了？收获是什么？ 其实自己钓到的东西啊， 很有 不值一提。 海星总有 嘛、所以张老师挖了个 坑。惺惺相惜，惺惺相惜。 为什么？为什么？ 我觉得 一样的鱼饵，一样的鱼竿， 还是需要一些技术。 我觉得肯这里边啊，就是有非常多的经验的。其实包括你的竿，然后你的力度，你的投石点，然后还有时机。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如果大家都能成为专家，可能是海钓这个项目大家都自己包船出去。 所以该配合你们演出的鱼儿们都视而不见了。 但是享受 这么够。 对，但我们可能也很开心。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很享受这个战利品啊。 对， 就是我们就是刚才也没提到吃，实际上在马代上吃也是非常多的一种选择的余地、 嗯、 然后包括在晚餐的时候、 嗯、 正餐、 嗯、 选择自助餐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吃到大龙虾的无限供应。啊，我觉得这也是在马代的这种， 这个是最诱人的， 很诱惑的一点啊， 嗯， 真的很不错。 海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吃到了就是打回来的东西？ 我不太确定我吃的那条鱼是 不是 我们的， 是 不 是 可能厨师都觉得这无从下手，还是放生吧。 对，有的时候确实是，比如说他们抓到一些稀有的鱼种啊，或者是、 这个是有保护的， 对，会有保护的，会放生的啊。 海钓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考验，当然我觉得你提到的马尔代夫这个海钓应该是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因为海的位置包括温度啊、这些都很好。我最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最不成功的那一次是在一个跟你恰好相反的，我们都要穿上有点像防寒服一样的东西，是在哪里呢？在济州岛的时候 啊， 那当时是因为出海的时候，那个季节也是春天的时候，你想一想， 很冷， 海浪还很大，船上很颠簸，然后每个人就像被暴雨在淋的一样的海钓， 那是老人与海， 对，很像那个感觉啊， 没错。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件事情特别好玩，就是整个、所有的人呢，不会在那个暴风雨当中会觉得自己有多狼狈多痛苦， 对， 相反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人都很团结啊， 没错， 每个人都 抱团取暖 帮着 真的是 对，而且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马代它其实还是近海是有保护的，对水上是有保护的，所以真的是要出海游这种 是要海钓项目是要去 远海的地方， 对， 是要出了它的这个保护区的这个范围之外，然后才可以这样。包括就是在马代我们可以吃到的海鲜其实也都不是近海打捞的水产，它都是从外海， 就是远洋， 对对对，运回来的这些，所以就是整个马代的这个环境啊，它的保护的这个生态做的还是非常完备。 就是这么说吧，每一家对自己家门口那类事情他特别特别关注啊，他就是不喜欢破坏自己的东西，到远的地方拿过来吃， 没错。然后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水下餐厅其实也值得推荐给大家， 水下餐厅， 对，就是一个是提升浪漫情调，另外来讲其实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开瓶酒，然后享受一个三道式的这种晚宴，你可以看到外面的这种鱼群就围绕在你身边，还是很酷的。而且有的时候你要像打 taxi 一样，然后乘船，然后到另外的这个岛本岛的这个水上餐厅去，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的这个体验也是。 这个在酒店前都是可以提前预定的。 对，这个提前都是可以预定，甚至就是说你到酒店之前 再去， 你都可以在国内的网站上或者是酒店的网站上都可以来预定啊。 好，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二次元， 对， 行走的二次元流程， 安静起来的二次元也还是很有意思的。 谢谢。 希望下次回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鲜的内容。 好的， 谢谢刘征，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力。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